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别来客。

脸上写满了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。

轻松，大家规矩心灵随着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如醒。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

心中的狂野，我只想走遍世界，注定让你流泪。我不确定那句誓言能不能实现，也许忘记快点。 如果你想骂我就打是一点，至少能让我觉得好过一些。请你试着原谅我，如果今生我们有缘，约在某好的感觉，约在某一天，就在某个时间，也许那时你正走在某条大街，而我却悄悄穿过你身边。 想走遍世界，注定让你流泪。我不确定那句誓言能不能实现，也许忘记快点。如果你想恨我就狠狠恨我几遍，能让我觉得好过一些。请你试着把遗忘当作最后一句，哦，誓言约在某一天，就在某个地点，偶然与你见面，那一定是美好的感觉，约在某一天，就在某个时间，也许那时我正走向你的身边，却发现我已经走得太远。约在某一天，就在某个地点，见面，那一定是很美好的。 的感觉，约在某一天，就在某个时间，也许那是你正走在某条大街，而我却悄悄